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畅聊了京津冀的这些大学，其中也聊到了一所就很神奇，并且是这个很神秘的一个大学，很神秘的一个大学，叫北京体育大学。好巧不巧，今天嘉宾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播音系的老师，欢迎宋老师。 哎，大家好啊，我是，人现在在北京，文化故乡是天津，老家是河北的宋阳啊。 所以呢，咱们这个京津冀之声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觉得找您来是非常合适。 哎，这怎么不找我，早找我呢？你说这个？ 对对对，今天我们就是其实要聊的是别的啊，但是既然昨天我们聊到了北体大，那也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北体大，特别是北体大的播音系。 哎， 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北体大为什么会有播音系呢。 哎，没想到今天还能来做个招生宣传。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北体大嘛，我们是以体育为建成的这么一个行业大学。所以呢，我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其实也有一个括弧。我们这括弧里边写的是什么呢？是体育赛事解说专业。哎，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为咱们国家的这个体育强国，为我们这个健康中国来培养一些这个体育解说方面的这个人才。 可以说是很对口了。 对， 很合适。当时据说成立这个专业的时候，好像也是为了咱们马上要到来的奥运会做人才储备工作。 哎，的确，我们这个专业是2017年开始筹备的，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呢，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这3年的时间呢，都是进行一个校内的实验班和方向班的遴选。但是到了2020年，也就是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在全国范围之内，在这个艺术类的这个前提之下来招生了。就每年我们大概在全国招20位左右的本科生，然后我们大概也有15位左右的这个体育解说方向的研究生。 人数还是很少的，这是优中选优。 就我们可能老师也不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先精英化培养。 那这2022年的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您那儿这精英培养的怎么样了？ 可以说已经箭在弦上了。就我们其实不光是为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来，冬奥会来准备和选拔人才。其实我们的学生呢，这个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东京夏奥会上，我们其实已经有了特别多的这个练手的机会。大家其实如果看，比如说这个米谷体育啊，包括央视频呢，这些他经常啊在有一些比如说攀岩啊，有一些这个项目的下面呢，我们专门有一个北京体育大学专栏。那就是由我们的师生啊来进行，主要是学生来进行解说的。所以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像米谷体育啊，然后这个有各种版权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媒体呢，来进行深度的合作。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底下也会有我们北京体育大学专门的这个解说的端口。 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学期间就可以非常紧密的跟实践结合在一起了。 对。 这是真是让人羡慕，是吧？别的学校呢，你比如说出去接个活啊什么的，都是被限制的。这就是学校帮着联系。 对，我们是还是以这个就是以这个就业为导向的。而且这个就是北京体育大学嘛，我们学校这个跟各种体育媒体啊其实关系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媒体们也会来找我们，但是现在就是疫情啊对我们确实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学生不能够去公司，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学校啊，这个我们去搭建相关的场所啊，这个演播室，给学生创造这样的机会。 不错不错。 好， 那咱们简单的聊了一下北体大啊，要言归正传了。 对，我们领导应该挺高兴。 宋阳呢，他在北体大任教之前，实际上是这个河北台的主持人。 对，干过那么一段 时间， 但是主要的工作其实还是当老师啊， 并且也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 对，石家庄土著属于。 今天呢就请宋阳带我们去石家庄转一转。 提起石家庄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或者说网友，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它好像没什么特点。 哎， 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大家对它不够了解？今天能不能给这些网友上一课？ 嗨，这个。我觉得没有特点可能是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唯一的特别能拿出手的特点。 是真的假的？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你看京津冀，冀呢可能广义上来说是我们整个的河北，但是其实比如说从京津冀建设第三级来说呢，这个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是吧，来做这样的。但是其实河北省的这个文化呢，大家其实都非常的清楚，就是就很割裂啊，比如从我们语言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河北省，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大家其实都很明白了，就不用我再说了。比如说大家提到河北的方言，大家可能会想到 挺多种， 哎，可能会提到这个，讲到赵丽蓉老师的唐山话 啊，挺有特点， 哎，是吧？可能也能够想到这个《野火春风斗古城》里边的那个保定话，对吧？偶尔可能你还会想到，比如说这个有点像德州话的这个沧州话啊，像河南话的这个邯郸话。是吧？ 还有像普通话的承德话， 哎，听不懂哪儿的话的张家口话，是吧？ 啊，是吧？ 哎，总之就是，你就觉得就河北省，它没有一个像，哎，河南呀，像这个哪个山西省啊，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言体系。我在的石家庄呢，就更是这个样子。就是石家庄人啊，就是像我这种，我属于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我是石家庄土著，但是我们家属于这种石家庄外来移民。所以就是。我们从小就没有说过石家庄的所谓的方言。 可是石家庄它本身有方言吗？ 哎，石家庄是有方言。 能简单跟我们说两句吗？ 这个 大概啥样？ 我还真不知道，不太会说。就是这个事儿对我有一个困扰，我可以给大家讲讲。因为那个我本身自己做老师，然后也做一些体育的这样的一个解说的方面的工作，原来在河北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我们石家庄原来有一个球队啊，叫石家庄永昌队啊，现在是这个足球队嘛，这个现在是沧州雄狮了，是吧？河北流浪者不是那个，对吧？就这个队吧，是吧？然后那个，就这个队呢，曾经啊，我们跟这个就是中超呢，有合作，当时呢，他们也是开各种的直播间，就找各地的这种所谓的方言解说员，然后来给大家去做，哎，这种方言解说，他就是想拢一些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球迷，是吧？但是我就不会说石家庄话，石家庄话其实也很不一样。比如我们有鹿泉，有藁城， 那每个区都不一样， 包括这次这个深泽呀、新集，其实大家都不太一样。就这个方言体系，我小时候那个县城叫井陉，这个井陉这个县城它就挨着阳泉，所以它这个方言区属于近方言，然后呢，这个其他地方呢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当时确实是很尴尬。那我小时候啊，其实刚才我跟于越也开始的时候聊过，我小时候母语是天津话，你现在让我来段天津话这都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京津冀特别合适，因为我爷爷是河北沧州人，他小的时候去天津学徒，因为沧州和天津的关系大家叫河海嘛，是吧？然后去天津学徒，天津学徒之后呢，在他成年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就带着全家人，就是被服厂啊，什么这个棉纺厂呀，很多这样的厂子，就举家迁到石家庄去。那个时候啊，所以石家庄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厂子，啊，所以我们小时候那个社区全都是天津人，所以小时候我有很多天津、北京的这样的一个七大姑八大姨啊，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哎，来北京玩一玩，我觉得这其实很多不光是石家庄人吧，河北人都有这样。就是你问哪个石家庄河北人，没有几个朋友在北京、天津。我觉得呢，对， 说明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很早就已经进行了。 是的， 挺有意思的。那刚才说这个石家庄的方言呢，其实河北的方言，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确实是各有各的特点。那这个。当时之所以说石家庄没有特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其实也是跟疫情有关，就是比如说武汉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说网友就是说挺住热干面是吧，新疆时候就是说挺住大盘鸡， 我们是挺住安徽板面， 不是， 是不是 那个到石家庄的时候就是挺住石家庄了 是吗？不是，这个梗你不知道吗？就是石家庄最有名的吃的是板面， 是吧？ 但是 不是，我其实就想问你，就石家庄最有名吃的是什么？ 是吧？ 是板面是吗？ 石家庄其实有很多就挺有名的吃的，但是这些吃的，就比如说，就跟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重庆的那叫 重庆热干面小面啊， 不是 热干面是武汉的 啊，对，就是 重庆小面。 哎，就我们这个我们石家庄街头，你经常能看见安徽 板面这四个字 啊， 而且很有名，很多人专门去吃。但是你去问安徽人说，哎，你们安徽板面挺好吃啊， 他们那没有， 他们没有这东西。 哎，确实在北京也能看到很多安徽板面， 对吧？那可能从石家庄传来的。 哦， 对，石家庄这个板面啊，这个很有名，大家可以去吃吃啊。就是这个我们石家庄著名的这个歌手王啸坤啊，这个还在 B 站上发过一个这个关于安徽就是石家庄板面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大家有意思可以去看一看，有时间的话。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种啊，叫这个正定马家鸡。 正定马家鸡， 对，包括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做鸡的方式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马家鸡，还有一个金凤扒鸡，但是呢，很多人也说啊，就是我们这金凤扒鸡，包括正定的这个马家鸡啊，和这个和这个德州的扒鸡有那么一点像，但是我自己去吃，我还是觉得我们的马家鸡和这个金凤扒鸡更可口一些， 是， 对，还有我没说完， 有机会去尝一尝， 对对，一定要去约，还有。还有比如说我们赵县的雪花梨，对吧？这个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 对，赵县雪花梨，包括我们这次疫情大家都很知道的深泽县的大蜜桃，是吧？这些其实都是很有名的这个石家庄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特产属于 对，包括我们正定的八大碗啊，大家都可以去吃一吃啊。大家这个找不着可以。 八大碗是什么呢？ 八大碗就是这个。就是正定的一个小卤菜什么一个一个的这种东西， 那他在这个比如说饭店当中有什么别的地方吃不着的菜那样的吗？ 好像还应该就是驴肉火烧了， 就是跟保定相关的 对，大概是这样。就是所以其实谈起来啊，就是没有太多这个，比如你到河北到石家庄了，一定能吃到的什么东西。你板面这东西在到大饭店肯定吃不着，你得到地摊上吃， 但是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以后去了石家庄之后，一定要尝一尝石家庄的安徽板面。 对，这板面现在也是这个经营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原来可能就是一碗板面里边放个鸡蛋，放点那个豆腐皮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板面啊，就有做的最花的啊，里边放鲍鱼， 什么都往里放， 鲍鱼、龙虾，就是一碗板面148块钱， 那他要是鲍鱼龙虾够多的话也值啊，是吧？挺有意思啊。那接下来呢，就请宋阳带我们到石家庄转一转吧。石家庄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历史文物古迹，这个我们听说过，但是呢可能就是了解的不是那么的详细。当然了，石家庄肯定也有很多现代的一些地标，或者说当地年轻人愿意去的地方，也都一并请宋阳领我们去转一转。 刚才于越说有的听说过，你听说过哪个呀？ 赵州桥吗？ 那就咱就从赵州桥说起 啊。行，赵州桥， 对，赵州桥啊， 中国石拱桥大家都听说过， 中国石拱桥呈弧形是吧？咱们小时候都背过这个文章， 对 啊。这个赵州桥呢，在河北省石家庄的赵县，赵县这个县呢，就是它可以说啊是河北省比较靠南的一个县，它再往南走就到了这个邢台市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赵州桥呢，这个大家其实从课本里啊，包括从照片啊，包括这个影视剧当中啊，可能都看过，因为那个赵州桥很有名的，就是它是一个单拱石桥，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它上面有那个就叫做这个八仙过海的，这么一个传说，比如上面有什么铁拐李啊，然后就他们留下的一些印记，小驴蹄儿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还有小驴蹄儿， 对，就是那个在赵州桥的上面那个石板上有那个。有所谓的那种东西，那赵州桥呢？现在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圆桥桥址还是可以上的，就是大家可以上去拍拍照啊，然后可以摸一摸那个原来的那个石头。但是这些年可能因为游客也挺多的，然后那个所以现在基本上那个圆桥上不去了。旁边它有一个复原的那么一个，你可以去看， 已经不让去了。 不是，你可以看，但是你真正上桥再去摩擦那个桥就不行了。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赵州桥的保护可能也不像咱们北京的一些这个文保单位搞得这么好。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关系吧。你比如说，你去其他的文物古迹是吧？ 故宫你是可以看的，对吧？你去别的地方也是可以看，但是桥这种东西，接触它只有踩这么一种， 只有踩摸是吧？ 对，那确实好像也是有一定的磨损的。 对， 啊、 所以其实这些年也有，就是其实大家为什么不太愿意去赵州桥，还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你感觉就我就好不容易这么远的地方，我开几个小时车。我就是为了看一下这个桥，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觉得不值当的啊，所以就是其实就是从这个旅游产品的角度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赵州桥、赵县一日游，是吧？ 对，周围还有什么好玩的？ 赵县一日游就是你看，就是你去赵县，一定要在这个梨花开放的这个季节去， 嗯， 对吧？那要或者你就到这个能吃梨的季节去。 那梨花什么时候开放呢？ 哎，就春天嘛。 啊， 春天就开梨花嘛，就那梨花白色小花， 嗯， 就特别漂亮。所以就是我们那儿这个去赵县呢，基本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原来在河北的时候，也会带着孩子，然后带着家人去踏青。 嗯，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大概可能早上起来8-9点钟起床，然后收拾一下，我们可能早晨起来呢就会。开车，哎，先去看看赵州桥。现在赵州桥旁边也有一个赵州古桥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嗯， 虽然建的说实在的也没有那么好，是吧？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买着那个当地特色的什么，比如冰箱贴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你买的都是那时候到所有地摊里都能买着那些东西啊， 嗯， 啊，这个我觉得还有待提高啊。然后呢，看完了之后呢，可以去哎周围吃吃这个。比如说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小吃， 嗯 啊，包括当地其实赵县也有这个，就是相关的驴肉，但是跟保定做的是不一样的 啊。 做的就是做法不一样 啊，对，就是所以说嘛，就是没有一头驴能那个跑出河北是吧？ 从保定跑出来到赵县又被 啊 又被别的烹饪方法给做了。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在赵县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古寺叫百林禅寺， 嗯 啊。所以这个百林禅寺呢，如果你要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啊，或者怎么样，就其实你没有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比如像刚才我说的，你可以选择上午去寺里看一看，拜一拜，烧烧香，然后中午的时候吃这个，然后下午去看看赵州桥， 嗯， 那这样的话，一天的时间过得就相对来说比较充实。 是 啊 啊，去到几个还都不错的一个点儿，挺有当地的风俗呢。 嗯 嗯， 对，这个是你看都开始。这个咽口水了，小驴肉了是吧？ 不是，我就顺便插一个问题啊。 嗯， 那这个地方的驴肉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吧，它就不是做成火烧，它就是比如说切片儿啊，然后比如说这个， 嗯、 你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这科普一下，为保定人稍微科普一下啊。我不知道鱼月知不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其实还是分成不同的驴肉火烧。 这我真不知道， 这个、 我吃的驴肉火烧都差不多呀。 你吃的是哪种驴肉火烧？ 长条的火烧 啊、 哦，然后中间切开，里面加驴肉，加点这个青椒 啊、是吧？那你吃的这个，我跟你讲 啊， 你吃的这叫保定河间驴肉火烧。 河间驴肉火烧， 哎， 那还有别的驴肉火烧吗？ 对，你要去保定市里吃， 嗯 啊，尤其是你问保定人，你说这个驴肉火烧什么样，他们就不觉得河间那驴肉火烧是正统啊。保定驴肉火烧是圆火烧。 圆的， 而且那个你看，你吃的长条河间驴肉火烧，它是脆的， 嗯、 就是你入口是脆的， 对、嗯，外面是脆的。 它那个饼呢是给你烤脆了， 嗯 啊，但是保定那个驴肉火烧是圆的、 嗯， 而且那个圆饼呢，它一般就是比较软， 嗯、 然后呢切开之后呢，那个它一般不会太放青椒， 嗯， 然后但是它会有很多汁，就不像那个河间驴肉火烧，它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 啊、 它很多汁，切剁成那个肉酱。那么吃、 嗯，这听着有点像肉夹馍呢。 但是它是驴肉的呀， 驴肉夹馍。 对呀、啊，啊，对我反正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保定的那个驴肉火烧。嗯 嗯，那您说的这个赵 县 桥旁边呢？对， 赵县呢，它就是驴肉就做成不同的，比如有卷大饼的， 驴肉卷大饼 也有卷的，但是它可能会有驴肉的这个驴杂汤、 嗯、 啊，然后那个就其他的这个驴肉的焖子啊、 嗯， 就是这种的，它可能。不那么就是直接给你卷成饼，它可能有各种菜、 嗯、 啊， 哦， 这种，嗯， 总之都很喜欢吃驴肉， 嗯，天上龙肉、啊、地上驴肉嘛，啊， 嗯 嗯， 好啊，那这赵州桥这一站算是逛完了， 嗯， 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呢？ 对，其实如果要是你去石家庄只有去一天的话， 嗯， 那其实还是不太推荐赵州桥，因为赵州桥呢那个地方的车程大概还有个。一个小时左右， 嗯 啊，但是离石家庄现在最近最近的是哪里呢？就是古城正定 哦，正定古城， 哎， 就是现在正定逐渐已经成为石家庄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了。 嗯， 比如说这个到春晚的时候啊，包括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庆典或者怎么样，只要一提到石家庄，可能更多两三个镜头都会拍正定的古城。 嗯， 啊，正定的古城啊，其实大家知道这个正定是古代的我们北方三雄镇之一。 嗯， 北京啊，保定， 嗯 啊，正定。 哦 啊，其实是这样的， 是这样。 就原来实际上是没有石家庄的，这个事儿你应该知道吧，于？ 这我不知道 啊。你比如说那个原来咱看那个小燕子那个《还珠格格》是吧？说哎，咱一块儿去石家庄，是吧？ 那没 那 是那 都是胡扯，啊、你知道 那时候没有石家庄 啊，那都开玩笑的，你知道吗？就所以这个当时看那个哎，就反正就是笑的肚子都疼啊。但是当时确实是没有石家庄的， 嗯 啊，石家庄是怎么回事？你看石家庄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也诟病你石家庄这个名字是吧？就太土了， 嗯 啊，其实石家庄很多老百姓啊，包括这个。当政的这个我们有一些官员其实也想过很多次是不是要改名字， 就是有呼声比较高的名字嘛。 就这，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名字呀，就是我小时候啊，就我光听要改名字这个事儿啊，就已经有好几番了啊，比如说改回叫正定啊， 嗯， 是吧，或者比如说叫中京啊，就类似于这种吧。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有自信的话也无所谓，是不是就跟利物浦其实也是一个，是吧 ？Liverpool， 然后是吧，就是一样，对吧？ 但是这仨字儿现在就是， 哎， 还是很如雷贯耳的。 对对对，我就这意思。反正你看，所以石家庄可能有自信之后，大家觉得它也不会是一个庄。 嗯， 没有人管石家庄叫石家庄啊，也可能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调侃啊，什么这种啊。 嗯， 但是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正定呢，其实原来为什么有石家庄？我先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时候修那个正太铁路， 嗯 啊，就是正定。到太原的铁路，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太铁路要修到正定府，本来是，但是由于正定府那个地方呢，我们有一条河，就石家庄的母亲河叫滹沱河， 嗯， 但是呢，你要从那边修到滹沱河呢，这个经费实际上比修到平原地区的石家庄要贵， 嗯， 但是那个时候晚清政府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银两，所以他就选择了在这个正定府啊，大概。这个往南几十公里的这个石家庄啊，这个地方当时其实它还不叫石家庄，叫鹿泉的旁边的一个小镇叫石家庄， 嗯 啊，就在这个地方修了这样的一个正太铁路。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就是那个北京到武汉的铁路， 嗯， 也在这个地方修。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是法国人修的，一个是日本人修的，他们两个这个铁轨呢，轨制又不同。 嗯，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比如说那个你要在这儿去交换的话，就需要很多人来扛包啊，去做这个搬运的工作。 嗯， 逐渐这个市集就起来了。其实这是石家庄的一个在近代史上的 一个 发源。 嗯 啊，就是这么着。其实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石家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北京城南是吧？这个300里的这个保定，再往300里就是正定府， 啊， 再往前正定府叫真定府， 嗯， 是吧？赵云总说自己是吧燕赵真定人， 啊，是吗？赵云说是不是常山赵子龙吗？ 啊，对对，就是他常山赵子龙，常山赵子， 啊， 就是他那时候不说燕赵吧，就是常山，啊，其实也是我们那儿的一个别称， 也是啊。 所以就是刚才咱们说正定啊，就是古城里面啊有很多历史遗迹， 嗯， 其中的一个历史遗迹就是赵云庙， 嗯 啊，就赵云庙已经在正定就是很长时间了，大家如果愿意去拜一拜赵云的话，就是那是 好像这个拜关羽的比较多， 对， 诸葛亮的也有， 是是是， 赵云好像真是第一回听说， 他这赵云嘛，你看就他其实特别符合咱们这个 一身是胆， 京津冀的，对，他一身是胆， 啊， 是吧？这个燕赵侠客的这种慷慨悲歌的感觉，但是他不争，是吧？自己永远是老四，是吧？桃园三结义的时候是煤炭， 对 对吧？ 对煤炭 啊，哎， 而且好像煤炭怎么拜过？ 嗯，对，就是大家不拜他， 啊， 但是他还 是 有个庙。 我是说他没怎么输过，他打仗没怎么输过。 哦，那个拜，哦， 对对对对对对，不拜将军嘛， 嗯，对。 常山赵子龙， 嗯，正定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叫龙兴寺， 嗯， 就这个其实正定的寺是很多的，有几楼几寺， 嗯， 啊，就正定府啊，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近代的这个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嗯， 他专门在正定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用自己的。亲身的田野调查的方式，然后来绘制了正定的很多古建筑。 嗯 啊，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 大家好，我是宋阳。 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宋阳一起转一转石家庄。 嗯 啊，石家庄好像还有一个别名，国际庄，是吧？这挺有名的这个名。 这国际庄不是大家这个自己自嘲的这么一个名称吗？ 啊，这是自嘲的呀。 啊， 我以为这个彰显的是石家庄现在的这个都市化以及现代化呢。 嗨，这缺什么就叫什么嘛，是吧？这个郑州人民也管自己叫国际郑，好像。 啊，是吗？这个我倒是没听说过，但是国际庄我确实听说过。 嗯 嗯， 嗯。 啊，石家庄呢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的非常珍贵的财富。刚才我们也说了赵州桥，也说了正定古城。 嗯。 正定它好像还有一个特色，是吧？ 啊， 乒乓球是不是也在那儿打呀？ 哎，对，原来这个有一个国家队乒乓球训练基地，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也是从小就看体育频道的。要不你说你是这个北京体育大学播音系老师，我觉得这个活儿我特别想去干，是吧？ 以后欢迎于越去我们那儿讲座什么的。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能给你们讲什么了，再把孩子给带坏了。 没问题，这肯定带不坏。 当时就记得这个河北正定乒乓球训练基地， 嗯， 走出过很多世界冠军。 对，当时其实主要是女队在我们那儿训练， 嗯， 所以王楠啊，包括那个 张怡宁、段亚平、 张怡宁我不知道去过没有，但是像他们王楠之前的这代， 嗯， 他们肯定都是去过的。 王楠、李菊、杨颖， 对对对， 啊。 但是后来呢，确实是这些年啊，因为乒乓球训练基地可能这个就设备升级啊、改造啊什么之类，现在去的确实比较少了啊。 嗯、 但是，河北在这个体育方面，其实我感觉其实还是很有人才的。比如这次的这个巩立姣， 嗯 啊，也都是石家庄人，包括这个田径名将史东鹏， 嗯 啊，原来这个蹦床的世界冠军庞盼盼，啊，这都是石家庄人， 嗯。也可以说是这个运动非常普及的一个省。 对对，也 运动大省， 算是一个对运动大省吧。 应该是除了乒乓球之外，肯定还有很多的这个运动队是设在河北的啊。但是咱们因为今天主要说石家庄，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正定古城。那正定古城除了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很适合大家去逛的地方吧？ 正定古城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大家想，就除了这个寺之外，就正定古城它其实是希望可以把自己建成这个像杭州宋城啊，包括这个凤凰古城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因为就是你去到这个城里面呢，它虽然现在还有很多老百姓在生活， 嗯， 但是它保留了很多这个古代的建筑。 嗯 啊，这为什么会保留古代建筑？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它不像比如说一个像邯郸城啊，包括像这个哪个古城，它可能就直接在这个城市之上继续发展了。 嗯， 正定就正好因为这个，后来哎，相当于就跑石家庄发展去了。 嗯， 这边就保留下来了。 嗯， 所以现在呢，这个就是整个石家庄的发展也越来越靠北。现在石家庄提出一个叫雍河发展。 嗯， 就那个河呀、啊，就是滹沱河。 嗯， 滹沱河南岸就是石家庄。 嗯， 北岸就是正定的古城和这个现在的正定新区。 嗯，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去正定古城里面玩，就是其实完完全全可以去玩一天。我说这个赵云庙啊， 嗯， 然后这个龙兴寺啊，是吧？还有这个就是荣国府， 嗯， 对吧？包括乒乓球训练基地，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观、 嗯、 啊。包括临济寺，它有很多寺，就是这个大家不同的这个密宗、禅宗的这些东西啊。 荣国府也挺有名的， 对，荣国府 啊， 啊。小时候大家可能，我小时候这个正定一日游就是去荣国府。 就是荣国府一日游、 啊、对，不是，就去先去荣国府穿这个、 啊、 这个贾宝玉的衣服，是吧？那时候就 cosplay， 你知道吧？ 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一说石家庄人肯定都有共同的回忆，像我这么大的，是吧？这个还有一个叫西游记宫， 就是西游记宫，就是那个时候80年代这个西游记很火啊，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乐园性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小时候得多喜欢那儿啊，现在不行了，长大了现在。但是如果现在还小的朋友的话，对西游记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刚才您提到了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滹沱河的话，就让我又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西柏坡。西柏坡我不太清楚啊，它算是一个，它肯定算是一个红色旅游的目的地，但是它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去那儿可以玩的呀，可以参观的这些地方，具体的地方我不太清楚。 西柏坡呢，这个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水库，所以就是大家其实现在除了你去红色旅游去团建，有的时候可能去西柏坡之外，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西柏坡去高质量的就过周末的休闲的这个生活，比如说周围有民宿啊，然后包括可以野炊啊，在湖上泛舟啊，其实大家都是可以的。就那个湖其实它大部分是石家庄的水源，但是有一部分哈，或者说有的季节它实际上是可以这个开放的，就即使不开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湖边去住民宿。另外就是其实红色旅游资源石家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就西柏坡，是吧，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我们这个中华儿女，大家去西柏坡都是其实一个必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西柏坡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这个五大书记照照相，然后看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走过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整个还有西柏坡纪念馆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是的，那去了石家庄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西柏坡转一转。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去石家庄肯定都会跟您去咨询，比如说应该去哪玩。当然了，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地方会比较合适。那比较年轻的朋友您一般推荐他们去哪玩呢？ 年轻的朋友就石家庄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网红的餐厅啊，是吧，也有一些那个网红的去处啊，就现在就这就是大概可能这几个月石家庄有了很大的这个市容市貌方面的变化啊。前两天我还关注到这个就是康辉老师、王宁老师，就石家庄走出的主持人们，一会儿咱们可以聊聊石家庄走出的主持人这一趴。 这单独都就这么多人了吗？ 很多人，然后那个就他们还专门录制了视频，然后来聊了聊石家庄城市的变化。就是其实原来大家可能提到石家庄觉得哎呀，我原来真的就遇到过这种，就是有些朋友吧，南方的朋友可能对河北整个也不了解，没听说过石家庄，就觉得可能石家庄可能没有超过三层楼的楼房吧。就这个、 他说的是苏州吧应该。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街道啊，确实可能这个市容市貌差那么点意思，但是现在呢这些年啊，这个尤其是这几个月啊，就是大家打造一个网红城市，所以就是在这个街角啊有很多这种这个原来见不到的凉亭啊，包括那个就是街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很漂亮很前卫的这样的一个就叫什么涂鸦，是吧，就是有一个大家都去网红打卡的，上面写着我如此热爱石家庄，然后底下写着一行英文，是吧，还是拼音啊我也忘了。对，就大家就是觉得哎，就这个就很洋气，就跟原来石家庄这种给人很质朴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就大家年轻人可能会去那儿打卡啊。还有呢，就是石家庄这个就城市里面现在看来的地标性建筑啊，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百度里边搜石家庄啊，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铁塔，那个是石家庄电视台电视塔，那个现在我们也做，就是石家庄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晚上的亮化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这个塔呢，白天你看啊，晶莹剔透啊，这个。然后呢晚上你去看，现在应该亮红色的灯，因为我也好长时间没回石家庄了，我有时候看他们发朋友圈就晚上说真的是特别好看，而且这个塔旁边呢还有一个小的公园，如果你要有航拍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啊，你或者你从高楼上去看看这个塔很漂亮， 插一句嘴啊，就航拍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在当地的有关部门提前报备和申请一下， 对对对， 因为咱不知道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 对对对对 好像很多城市都有这种 很雄伟很气派的电视塔，然后周围都是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公园， 嗯， 也都算是这个每个城市的地标， 对，城市名片啊。 对， 这个对，我想起来了，就是石家庄每个城市都有这个乐高的这个店，我那个石家庄那个乐高店 这个我真不知道， 不是石家庄那个乐高店，他就有一段时间就专门摆了一个这个石家庄的电视塔，就他们专门做的城市限定。 哦， 就这可能也很说明问题，是吧？ 哦，我以为您说的是比如说乐高 石家庄 旗舰店里面就全都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没有，石家庄不配。 没有，那不是。我以为是这个公司，他得这个太有巧思了，太有心了。看来他们今天如果要是听到咱们的这个的话，有可能第二天就有了呢，是不是？ 得乐高给打打广告费什么的。 石家庄也是一个离北京现在坐高铁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吧？ 最快的高铁就是只停石家庄，下一站就北京的，就一个小时零九分钟。 哦， 嗯， 那就是一小时生活圈范围之内的了。 其实非常非常快，就是因为现在我在北京上班，其实我现在家呢，这个家人、孩子、老婆还在石家庄， 嗯， 所以其实。当然现在疫情原因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京了啊， 嗯， 但是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大概测量过这个时间， 嗯 啊，从我们学校北五环然后到北京西站， 嗯， 然后西站再坐高铁再到我家，大概通勤的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嗯 啊，我那些在亦庄的朋友们他们可能这个时间还没到。 也是，不是看他是坐地铁还是开车了。地铁我估计应该到了， 嗯， 开车可能够呛。 对对对， 啊， 嗯， 也就是说去石家庄和去天津都很方便，包括去河北的一些其他的地方。 对，是的。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小客组组织去这个植物园去玩， 嗯 啊，然后我们呢就从传媒大学，也就是东五环，早晨应该是坐地铁去的植物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家住天津的同学出发了，结果人家比我们还早到了，他从天津的家里面比我们迟出来，然后到这个高铁站，坐高铁到这北京，再从北京的高铁站打车呀，还是怎么着的，就反正比我们先到那边了。 嗯， 这城市一个也是大，再有一个呢，现在交通工具也是太方便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那以前呢？你记得以前从石家庄到北京，那个绿皮火车的时代大概得多长时间？ 这个绿皮火车我没赶上，我没那么老，是吧？ 我现在有时候还坐绿皮火车呢， 对对对，是吧？ 啊，对， 哎，我坐过一回，就有一回没，就是聚完之后，晚上聚会之后没赶上车，然后晚上回去买了一个卧铺。 嗯， 那个绿皮火车到石家庄好像也就两个多小时，也没有太长。 那还是真的是近， 但是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我记得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上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其实就有动车了，就是上本科的时候，那时候来北京就坐那种双层的 T 字头的火车， 嗯 啊，你坐过那种 特快， 对，特快 T 几几几 T 二零几几，我记得好像是， 嗯， 就是双层，我记得好像火车票啊，到北京是80多块钱还是60多块钱， 嗯 啊。然后那个就是坐双层，就感觉也挺快就到了， 嗯 啊，但是后来有了动车，有了高铁，就觉得太方便了，真的。就是你到高铁上，有的时候可能想办办公啊，或者看个书啊，或者听本书啊什么之类的，一个小时就到家了，啊，就这种感觉，啊，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啊，所以就真的是特别的那个。代表石家庄人民吧，然后就石家庄人民、京津冀人民啊，这个尤其是河北人民，特别欢迎在首都的这个，尤其是在北京的， 嗯 啊，没有出过北京或者说很少出北京的朋友，周末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去保定啊， 嗯， 是吧？邯郸啊、石家庄啊，往北走张家口啊， 是 去转一转，一日两日绝对能玩得特别好。 嗯，到张家口应该也是不到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左右吧，就到 了。对，现在京张高铁开了之后就更快了，40多分钟吧。 而且呢，我觉得现在是完全可以做到一日游，就是当天去当天就回来了。 对对对对对。 早晨，比如说在这边吃个早点，然后8、9点钟坐上高铁， 嗯， 到那边上午还能转一转，吃个午饭。 对，而且现在主要是这些，就是服务啊、信息啊都很跟得上， 嗯， 就是你没有那种，比如说到了当地再去探索，坐哪个车、买哪个票什么之类的。如果你要是真正做攻略做得好的话，可能你在家里把所有的票，然后门票、导游，甚至是吧，你可能都找好了， 嗯， 车安排好了。 嗯， 所以这一天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你像我孩子家里也很小，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触头出去的原因是觉得，哎呀，你看还带个孩子不方便， 嗯， 是吧？如果没有车的话，他也不方便，哭了闹了怎么办？ 嗯， 但是现在这种交通啊，我觉得都很便利，一家人出游其实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一体化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等到疫情啊，这疫情赶快结束， 嗯， 疫情结束之后呢，咱们可以去石家庄转一转，也可以去之前咱们提到过的、讲到过的那些城市都去转一转，也是很方便的。 嗯， 刚才您说了想介绍一下石家庄出来的主持人，都有谁呢？够说那么长时间的吗？ 还挺多的。你看刚才我说就是央视的 康辉 老师， 嗯， 王宁老师， 嗯， 是吧？还有这个体育口的刘建宏老师， 嗯， 是吧？还有我从小看他节目长大的窦文涛老师， 哦，这些都是 还有尉迟琳佳，这些人都是石家庄本地人， 嗯， 啊，就是我们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离康辉老师的这个母校， 嗯， 康辉老师母校是河北师范大学附中的， 哦， 啊，然后这个我离他住的那个小学， 嗯， 特别近。 这你 他上的那个小学，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康辉老师给他那个小学题的词。 哦，是吗？ 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小范西路小学康辉。 哦 啊，因为我小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想当主持人嘛， 嗯， 也没想做这个行业。 嗯， 但是那个时候也有康辉旅游，这大家都知道。 嗯， 我说哎，这旅游公司怎么还能给这学校冠名？是吧？后来长大了明白了，哦，原来这是康辉老师的小学母校。 嗯，这是挺有这个主持人底蕴的一个城市。 哎，对，所以就这个，你看，说回来，还是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石家庄的这样的一个普通话的环境啊， 嗯， 这个可能比别的城市可能更好一些啊， 嗯。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从小至少你在这个普通话这块、语音这块你不用学了， 嗯， 是吧？你可能更多的其实关注自己的表达呀，关注其他的这方面啊，我觉得可能也许有这方面的一些优势， 嗯 啊。 那你看啊，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疫情赶快过去，过去完了之后呢，我们去石家庄玩，想回来给家里面的朋友亲戚带点特产的话，应该带什么？ 嗯，那我觉得就带，如果要是雪花梨能那个这个就是当季的时候， 嗯， 我觉得完全可以带点雪花梨。 嗯 啊，这个包括深泽的这样的一个蜜桃。 嗯， 这深泽的蜜桃原来就都是这个就是为皇家来供应的这样的一个蜜桃。 嗯 啊，然后呢，这个。除了这些呢，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带个这个，如果嗯觉得带这些水果怕挤了怕烂了，大家可以带的这个， 嗯， 就是金凤扒鸡啊， 嗯， 还有如果你要真去这个正定去旅游的话呢，也可以在正定一个特别繁华路口，就专门有一个这个正定马家鸡的这样的一个旗舰店， 嗯， 它有各种各样的鸡，比如说这个散装的， 嗯， 还有这种礼盒装的，你要回来送人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嗯， 它都有啊，所以就是你带点这种吃的，我觉得就挺好。 我其实之前在高速公路上啊，应该是见着过。 嗯， 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就叫着同样的名字，包装不一样。比如说散装的跟礼盒的，它价钱差了那么多，嗯，味道有区别吗？ 味道我自己吃啊，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啊， 是。 就是我其实问过这个问题，因为你像咱们这都对世界充满好奇， 嗯， 总是各种各样。人家说，哎，你这个可能我们卤制的方式不一样啊， 嗯， 包括这个保质期可能不一样， 嗯， 反正人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 啊。但是我们自己吃，我们肯定是买那个，就是不是那种塑封的那种真空的， 嗯 啊。一般来说，我要是就我有时候嘴馋，我就自己开车去，我就为了买只这个鸡， 哦， 啊。 就那么好吃，就可以开车去。不是像这种店，它城市里面难道没有吗？ 城市里边也有，但是就不如那家店的好吃。 哦， 我感觉， 有可能， 因为他们那家店就每天都是有新的这个烹饪出来的。 嗯 啊，然后就甚至都冒热气儿的那种。 这种现做出来的，我觉得肯定是非常不错的。 嗯 啊，它特别是跟塑封的一比的话， 对， 甚至你知道，就是其实北京烤鸭。往外带的也挺多呢，但是我也吃过别人从北京带过去的北京烤鸭，就是塑封的那种。 嗯，对，你火车站机场那种肯定不能吃， 嗯， 对吧？ 咋说呢，就是它味儿吧，它主要其实就是甜面酱的味儿嘛，对吧？但是我觉得在店里面吃，它主要吃这个，比如说脆皮刚烤出来的那种香味儿，还有口感。 嗯， 但这些东西如果塑封了之后，相当于就完全没有了。 那脆皮儿那肯定就没了呗，是吧？ 嗯， 然后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像我可能就是，所以就是大家来吃完了之后，别回来打我说一点也不好吃。 嗯，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种当地人，尤其是像我这种在外地工作的当地人， 嗯， 可能我们回去之后，除了去吃那个味道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吃那个情怀。其实， 嗯， 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从我家。要开车到那个正定， 嗯， 这个一路上的这个时间大概也有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间。 嗯， 那这个城市干道其实是非常的宽阔的。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就是心情可能也不太好，然后那个或者说这个今天挺饿是吧，然后那个好久没吃了，我其实在整个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个盼着要吃这个的这个过程，所以它我觉得这个它整个这个过程能够延长这个美食的美味。所以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你回过头来想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对食物的感受，它并不是说你真正入口的那一刹那有多么的这个爆汁啊，有多么入口即化这种感觉。 刚才您说到这个宽阔的道路啊，我觉得河北的路好像挺有特点，都特别宽， 是吗？ 我感觉是啊，反正我去过的几个河北的地方，就是北京周边的，给我的感觉都是路特别宽。 那可能就我觉得是这样，因为那个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就跟北京天津比肯定是属于这种后发城市。它后发城市可能比如说这个就建的路啊，就可能开始的时候就很高标准的这种就是双八呀、双六啊这种车道。包括我们现在到新城，就刚才那个于越提到的，比如去西柏坡一边去正定，就路都非常非常好走。所以就是你周末去开车的话，你不会觉得开得很累。就是不会像咱们在北京去个古北水镇，我就堵的不行。我们那个有的时候也会堵，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就比较的通畅。 而且那边的道路都特别的宽，地势很平躺，因为那片应该就处于一个平原地带嘛。 对，它就是这太行山脉的东路。就石家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太行山。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我小时候的那个县城叫井陉。它井陉是古代太行八陉之一。它就在太行山里头。它就是太行山东路的一个小盆地。然后再往东走，过了井陉东边的这小片山，就到了华北平原了。所以石家庄其实跟北京的地形很像。就北京可能是这个咱们西边看北边看会有燕山和太行山。但石家庄呢，就是也是它的整西边，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太行山。所以前两天咱们这个北京出雪的时候，石家庄也出雪来着。然后 也下那么大雪。 也下那么大雪。而且那两天下完雪之后天气特别晴朗。就是能从市里边去看到那个就是落满这个银色雪花的这个雪。很多人就是也拍了很多这个视频。说这是玉龙雪山，石家庄分山，是吧？ 那几天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印象深不深啊。反正就是首先能见度真的是巨好。你像我在通州住，我开车出来看北京最西边的那个山都能看着。 对对对。 而且刚下完雪那天确实山顶上还是白色的。当时我的感觉这好像是不是欧洲的那些雪山看起来差不多应该也就这样。当时这是我的一个心理。然后 对。 但是那个雪啊就是挺遗憾的，就是它没挺多长时间。好像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看不着了，就化了。 所以说美景不等人嘛，是不是啊？ 是，我们呢这个要有一个发现美，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带您在北京、天津、河北的各个城市去不断的游玩。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宋阳，他给我们介绍了石家庄的很多好玩的地方，包括正定古城啊，包括我们第一个提到的赵州桥。还有西柏坡、荣国府，还有这个年轻人们喜欢玩的一些地方，希望大家呢等到疫情结束之后，赶紧去石家庄玩一玩。对了，还有这个安徽板面， 对，吃一吃安徽正宗的安徽板面啊， 安徽板面啊。然后，如果要是赶上这个雪花梨或者是大桃成熟的时候呢，也可以从那边再捎带点回来给这个北京的亲人吃。其实现在还有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去石家庄也好，或者是去其他的城市也好，当地有些土特产，拿起来挺重的，可能呢就直接在卖的地方。就可以让他发一个快递， 就打包就回来了， 对 啊， 就可以送到家了。现在这个快递费也是越来越便宜了， 是的， 一个小时的高铁车程，我们就可以从北京到石家庄，一个小时零九分钟，京津冀一体化也是实行的越来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要谢谢宋阳， 谢谢大家，谢谢于越。 啊，也带我们认识到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北体大的播音系也是。 欢迎有适龄的这个同学，这个家里有适龄孩子的朋友，可以考虑报考我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解说专业。 就是反正我听完之后，我想啊，如果我今年参加艺考的话，我真的是挺喜欢体育解说的。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喜欢。